Fred Otachanel 依个系特别出张好简单嘅 WWDC 都唔需要出急评噶啦，因为而家录出家的时候都咗差唔多成个礼拜啦，系上个礼拜二晚嘅大料，咁本来其实应该呢礼拜四出嘅，但系拖下抌下抌下，搞到而家出，咁咧就得我一个录嘅啫，因为我荒谬里面得我一个系真系会留意呢单嘢，其他都系唔系佢哋唔用咩，系只不过佢哋冇兴趣咁解啫。好，咁我杰特啦。WWDC 2020其实以前都有讲嘅，但系我就平时好少去讲呢个嘢，因为咪又系嗰啲即系，即系嗰啲咁料啦。但系今次咧就稍微特别啲，咁就因为有咗ARM Mac， 即系 Apple Silicon， 咁咧就落别攞出嚟讲几句，咁顺便冲出一下。首先就讲咗Apple Silicon 啦。其实传咗都几年嘅，差唔多叫年经文嘅啦，就系、是、每隔一年半左咧，就又传 Apple 取代，唔再用 Intel 嘅 CPU， 又改用自家砌嘅 A 系列，即系解 ARM CPU。原因咧，通常咧不外十几个啫，一传就系话佢个Ryzen 嘅 RISC 啦，嘅 CPU 就快啲，速度快，咁咧佢保持稳定性，就唔使俾 Intel 揸住春代，咁又嫌 Intel 慢，诸如此类 key 卡嘢。咁講嚟講去就依堆理由，咁就拖下，咁其實都來來了好多年㗎啦，直至到今年終於就由來來了真正出嚟啦。咁呢就喺WWDC 公布咗，就會喺未來兩年啦，預定啊，就會順利交順利出推出世代交替，就出實所有係即係每一部機嘅都會出Intel ARM CPU。但重點就係、是佢係預期兩年內，但就冇話兩年內一定要搞掂。其次最大嘅重點就係、是，喺發表會都講咗就話，以後都係喺未來幾年都係會繼續出 Intel CPU 嘅 Mac， 同埋會繼續出支援 Intel CPU 嘅 Mac 嘅 MacOS。即係話依個計劃唔係好似當年PowerPC 系咁樣，由即係 PowerPC 完全唔用，改用 Intel CPU， 而係話。佢喺原本嘅 Intel CPU 嘅系列里面再出多一部 A 系列嘅 ARM CPU 嘅 Mac， 其实原理由就非常非常简单，就系、是、Apple 都惊濑嘢。嗱，当年 PRP 呢个系好简单啫，当年 PowerPC 会点解会出成功咧？就系唔系会成功过会喺够胆过度应该话系，就系、是、当年 PowerPC 真系冇乜人用。嗰時 Apple 難聽講句就死咗九成噶啦。雖然話iPod 帶翻起部機，但係仍然好少人用Mac 嘅。咁咧當時對佢嚟講就係反正難命一條，你唔轉就死硬，轉一係死一係白生，反正都係你講真就係難命一條，咪倒咯。但而家就唔同啦，一來而家雖然市值都唔夠10%，但係都七至話冇記錯都要接7-8% 嘅。在咁大嘅遊戲電腦市場嚟講，其實7-8% 其實係相當高。這個規模其實你會賭係幾冒險嘅。二來就係、是、當年咧PowerPC 佢會轉型，而家最大原因就係、是IBM 佢俾唔到夠快嘅 CPU。對於 Apple 嚟講，佢需要更快 CPU 嚟講咧 ，PowerPC 又要快又要量，IBM 做唔到。但其實咧。而家嘅Intel CPU 咧係好快嘅，喺發表會上面咧，其實都幾次強調就係 ARM 即係Apple Silicon 咧，佢做到嘅嘢，佢可以做到 Intel CPU 一樣咁快。嗱，重點啊，係一樣咁快，冇話快 Intel CPU 啊！依個其實幾一個幾巧妙講法就係，佢唔係話 Intel CPU 唔夠快，係 Intel CPU 唔夠慳電。嗱，唔夠慳電咧，依個嘢其實咧對於台機即係 Apple 啊。iMac 嚟讲咧系唔重要嘅，系悭电环保啲，但系对于一个用电脑嚟揾食嘅人嚟讲，环保关差事咩？我插住部机啫嘛，讲真，要环保嘅话，我就连冷气都唔开啦。但系你唔开冷气，日部老未死你都死咗先啦。即系话电悭电从来唔系高阶嘅用家需要去理会嘅问题，佢主要针对啲就咩 MacBook 啊嗰类咁嘅，佢需要十几个钟头机，但系点解 iPad 会悭电呢？好簡單 ，iPad 你實際上唔會用去做嘢，好高，即係好高複雜性嘅嘢。即係你真雖然話而家係有Photoshop， 但係你唔會用 iPad 係攞嚟剪啲勁4K 片嘅，做到，但係你唔會咁做。咁樣 你部機佢可以主要攞嚟慳電嘅話，咁佢咪當然佢咪主要係做啲低唔係好和大嘢嘅慳電咯。但係當你轉咗做 Apple 電彩機，你要將同 Intel CPU 鬥快嘅話咧，你仲可唔慳咁慳電咧？其實就係一個幾值得回味嘅你嘅重點啦。好啦，佢出咗嘅咧，實純佢一就打咗慳電高效能，高效能佢比較就係同 Intel CPU 一樣咁高效能。悭电佢比 Intel CPU 悭电，但事实上系咪真系咁悭电呢？其实系未知嘅。咁佢为期急咁咧，嗱好啦，去到呢度就点解佢要出啦？好简单 ，Intel 其实呢个咧咩嘢想放弃 Intel 啦，咩放弃 Intel CPU 啦，咩想呢个咧唔系重点嚟嘅。佢其实同 Intel CPU Intel 呢间公司嘅应该讲佢其实冇呢间公司佢冇咩牙齿印，亦都冇咩特别需要放弃佢嘅理由。但系对 Apple 嚟讲咧。佢係一個出自佢控制狂嘅新聞，佢希望成部機乜嘢都係佢設計，咁咧佢就唔使俾其他公司揸住春袋。有咩事我用翻就係我要想更快 CPU， 我自己設計，我要一個完全係針對我自己平台嘅機。咁咧依樣嘢慳錢，依樣嘢就係好 Apple 一直以來嘅傳統嚟嘅。即係成部，即係你睇iPhone 咁樣，成部機基本上佢全部自己設計曬。好，你一嗱，其 Android 機。你乜嘢都要睇你乜嘢嘅設計啊 ？key card 嘢睇高通，高通一話唔出啊，出唔到啊，諸如彩 key card 嘢你就坐艇啦。但係我部機我自己設計嘅，我要針對我iOS 點樣去執，點樣設計，一係我自己話事，咁咪梗係快㗎啦。所以點樣跑分 Apple iPhone 一定跑分係勁過 Android 啫。Android 你冇咯 ，Android 你個高通晶片全部係佢間公司做，你 Android 又令 Android App Google 嘅。你唔好话特别系优化，唔好优化，特别系特制啦、客制化啦。你冇针对佢个 CPU 嗰个性能去设计，但系 Apple 可以成个 A 系列全部都针对 iOS 设计嘅，梗系快啦！你部机度身订做嘅，好啦，佢跟住希望喺呢个程式喺彩机喺电脑上面再嚟多次。冇话嗱呢样嘢可嗱，因为针对性设计一定要快嘅，呢样嘢我同意嘅，但系。你去到呢個程度，你就到呢個程度咧，其實呢樣嘢咧就要另一個問題就係、是，你咁樣其實真係重點就係你唔係寫係 Intel， 你寫係 Windows。當年 PowerPC 轉去 Intel 最大嘅賣點就係、是、我可以裝 Windows。其實好多人啦、啊，好老實啦、啊，就係、是、我買部 Mac 翻嚟，有一半時間開 Bootcam 啊，可以打機或者用 Parallel Desktop VMware 攞嚟做 Windows 嘢。而呢兩個 Parallel 同埋 VMware 咧，佢咁快就係當佢用咗大量 X86 嘅指令集，佢直接去 call CPU 個基層嘅個功能，所以先可以做咁快。但係係啦 ，Apple 同佢講 ，Apple 話佢同 Parallel Desktop 呢間公司講咗話，佢會重新去設計一個 ARM 專用，但係 ARM 邊嚟 X86 指令集啊？咁速度一定冇咁快嘅，同埋。而家冇得Apple 話出個咩 Rosetta 2啊，或者佢啲一件過幫佢轉換，但係呢兩個 software 轉唔到，即係話要呢兩間公司要出一個針對ARM 版嘅虛擬平台咧，就重新寫過，哇大工程咯！呢、這個年頭你重新寫過一個唔知道有幾多個人用嘅平台，冇玩啊！不切實際，依間公司就算講即係刻薄講句就係、是。就算 Apple 啊話俾知兩年後啊，我唔做 Intel CPU， 佢哋都要考慮嘅。更唔好講話而家話未來幾年啦，都仲係會出Intel CPU， 咁我更加唔會考慮啦。可能有咩出個通告話俾你知，係啊，我研究緊啊，開發緊啊，即係好似其他公司咧出，即係有啲遊戲公司咧幫新平台出話咩出遊戲乜第幾集第幾集咁樣，出到部機死都未出嗰種，純粹敷衍性質啫。依、這個我係可能性幾高，即係揾又嗰句。Intel CPU 揾到錢，我做乜要喺ARM CPU、ARM 咩仲出個新軟體啫？唔合成本效益啊嘛！尤其呢年頭，你寫一個夾好大型到好似 Parallel 咁樣咁嘅虛擬軟件，你需要嘅錢同埋人力物力非常多，唔值得嘅呢個投資係。所以直接結論就係、是，如果你需要用到 Windows， 不論你係 Bootcamp 或者係 Parallel。你唔好买呢部 ARM， 你唔使考虑嘅。你继续用咩咧？用 Intel 咩咧 ？Intel 系最安全嘅。而实上呢、這个今次转咧，佢保留 Intel 咩就系、是、Apple 都惊濑嘢，因为 ARM 咩有几人用系冇人知道。 如果你而家破釜沉舟嚟掟曬 ARM 嘅話咧，賴約嘢嘅話咧，呢個損失好恐怖。當而家 Apple 好齊上咗岸嘅啦，佢唔值得咁樣搏，亦都冇理由要咁搏。咁咪出咗 ARM app 咯，成功咗咯，咪三呼萬歲咯，失敗咗，反正 Apple 咁多年嚟都唔止一件失敗產品啦，我隨便拗都拗幾件啦，甚至最近嚟嘅 HomePod 都唔算成功噶。咁佢哋發呢件事 ，Apple 實際上最有錢嘅幾間公司之一。佢有的是錢，有的是人力物力，開多個開多條戰線，成功咗 ，OK， 但係 OK， 三呼萬歲，失敗咗冇我未過 ，OK， 下算咯，第一個咯。所以呢個嘢咧係唔對於一啲喺度講緊話驚點樣點樣點樣嗰啲，即係話 ARM 冇用啊，諸如此類係唔放心咧。重點就係 Apple 喺發表會講過，未來數年都會繼續推出 Intel 嘅產品線。总之就系 ARM 机，如果你有多余嘅钱，咁咪买部啦。如果你 Apple Department 嗰啲开发者，你可以以两年$500嘅价钱去租一部开发机，一部 ARM 版嘅 Mac Mini， $500玩两年乜都抵啦。咁 OK 嘅。如果你系呢样嘢嘅话，你可以试。但系如果你系长期需要用到唔系好长期啦，间歇性，甚至我用一个更加黑、更加绝嘅讲法就系、是。我有權去需要，我有權保留我需要用 Windows 嘅權利，咁咪用翻 Intel 咩咧？因為依世係咁樣嘅，我唔用好地地，我係啦，我嚟我部我而家台頭上嗰部咩咁樣，冇裝 VMware， 唔係有裝 VMware 啦，因為我公司我有需要有時用到Office 啦，咁又但係一年都唔用一次嘅，我冇用 Bootcamp， 但係你唔俾我用世界架。我摆咗喺度咧，件嘢摆喺度，我唔 Q 用一件事，但你唔可以唔俾我用，咁你明背后咩意思噶啦？好啦，咁大致上ARM 就分析到依为止噶啦。总之就系等今年尾出咗第一部机先睇下点啊。如果佢平一半嗱，真嘅好老实嘅，如果佢部ARM 系平过同速度接近同级机种，但系平一半嘅话咧，我可能会考虑下。可能噶，到时唔买冇问我点解我唔买啊！嗱好啦，新嘅版本出嗱 macOS 咧 ，10 咧就由10到10.1到而家10.15啊，最好啦 ，Big Sur 啊就出到 macOS 11啦。今次咧其实主要系官网介绍过嘅，主要咧更啲 icon 更加 iOS 化。咁你而咧嗰、那个通知中心咧更加 iOS。个 feel 啊，即系佢呢样嘢其实系几 Apple 一贯嘅做法，就系佢会尽可能令到多个平台嘅外观上统一化，但系操作上唔同嘅。佢有呢样嘢，佢同当年Microsoft 唔同 ，Microsoft 就尝试用一个 Windows 统一所有嘅平台，而咩咧就系同一个系一个机制，一个唔应该用机制咧，就系同一个画面设计啊，即系 design， 佢 design 尽可能统一。但里面操作完全不同嘅，即知道到而家10.11、10.15啦 ，Big Sur 啦，佢个画面佢画面系好似，但系佢操作上啊，基本上咧，佢仍然同翻多年嘅10.0系一脉相承嘅。即系用一个举例就系，假如当年你10.0用过之后，你之后冇用过任何一部咩，佢而家Big Sur你攞翻出嚟，你大约需要15分钟时间咧，你适用到基本功能噶啦。當然啦，你話玩曬所有功能，你又係需要時間啦。但係你係唔需要太多時間重新學習嘅。依樣嘢係 Apple 一直以來就係佢唔會去考驗用家嘅學習能力。佢從來將用家當白痴，就係、是、係啊，依部機白痴識用嘅，你唔需要學習。最好就係咩？你用15分鐘，你就完全摸到基本用途啦。即係你唔好話複雜，不要講啦。基本用途點樣去開嘢用啊？點樣收信啲嘢？10多分鐘學識曬嘅啦，其他人就係佢幫佢解完，係白痴都能用嘅主電腦嚟嘅。嗱，今次而今次咧就追加咗，今次咧就主要通訊通知中心咧就更加 iOS 化，其實好嘅，因為咧依、這個 iOS 通知中心化咧，我咧接近前咩 Windows 10嗰個通知中心，佢將一大堆功能咧全部塞曬去，因為除下而家畫面嗰、那個畫面越嚟越大，嗰條menu bar越嚟越長，但係我而家你塞咗太多 icon 落去，其實都幾亂。咁佢而家將好似Windows 咁樣塞曬一個通知中心，咁我一撳落去，其實 WiFi 啊、藍牙啊、Dropbox 啊嗰啲 icon， 我哋系唔需要长期就知道佢系佢温紧啫嘛。总之系佢温咗之后收埋一齐，我发现咗咦唔妥啊！揿个通知中心睇，咦点解删咗噶？系咁样啫嘛。你唔需要揿落去几样嘢，即系你唔需要无啦啦就打开嚟睇嘅，尽可能简化画面。至于撒花里方面，佢今佢而家咧，因为之后呢个 WWDC 之后讲嘅就系、是。Apple 会推出一个算盘，将 Chrome 里面啲 plugin 转过去 Safari 用，听起嚟好似好过瘾，但系根据咁多年嚟我对 Apple 嘅理解就系、是，佢个审查制度咧，你唔好期待佢会有啲可以几好用嘅plugin 可以俾转咗过去，又系当你摆，因为所 plugin 其实都摆喺佢 App Store 度下载，即系话佢俾咗你 plugin， 其实真系需要用嘅唔会多。特別是你知嘅啦，本來正話批煙啫嘛，分鐘上唔上到咬未知，所以呢個就聽下算好啦。仲有 Safari 今亦都追加咗 wallpaper， 即係你個轉本頁咧，可以擺啲你自己專用嘅桌布落去，即係個人化啦。呢個嘢我冇乜所謂嘅，啲保安啊、慳電嗰啲嘢，我又係唔點講嘅。反正都係咁樣啦，即係 message 啊啲嘢係咁啦，即係長期。但係主要咧，今次其實主要就係加強咗佢，即係畫面上面係執過。但基本上操作我覺得不会太大，仲有地图又加了一些新花样，不过又是美国专用的嘥鸠气。好了，跟着呢就看 MacOS 14了。首先就是英国今次就加首先就是他今次就加了在主画面上面可以看资料，不用按去。其实这件事呢 Android 用了很久很久了。是抄的了，吹啊，我从来不教人抄的，只要你不被人告得的了。就是说你要嗱，不论系漫画又好，动画又好，由software 又好 ，pattern 又好，好嘅嘢唔怕抄，只要抄咗唔好俾人告，唔好俾人闹，咁 OK 噶啦。抄得即系话你抄就抄好。咁今次佢都抄咗，咁你有时啲天气啊嗰啲嘢，你唔需要下揿落个 app 度睇，一睇一转眼就睇到啦 ，OK 嘅，呢个几好嘅。第二，今次 app 咧就全部系分类，因为以前因为麻烦就系、是。当你如果你话以前得廿三四廿个 app 嘅话，好简单啦，手动分类啦。但系当你闲闲地好似我超七八十个 app 算少噶啦，我因为我唔好装 app 嘅，甚至有啲人装 game 啊咁样，装百几个嘅，你逐个分类咧，其实好痛苦嘅。咁要出自动帮你分类，咁你就唔使咁烦，你自己知道你去帮你解唔晒啲嘢，呢嘢悭好多功夫嘅。仲有今次呢一個咧，就係以前咧電話響咧，佢就會彈咗成個 app 入去。依樣嘢如果打緊機時幾痛苦啊！但係而家咧就係當你電話響嘅時候，佢就出個通知中心推個通告，話俾有電話響啦。咁你聽咪聽咯，唔聽算咯。咁因為依個年頭，大家攞部手機都咪聽電話噶啦。咁成個 app 佔咗，其實都幾煩嘅。尤其即係打緊機嘅時候啊，有時打下機啊，做緊運動啊，或者我睇緊嘢，突然間有個電話，你成個 app 跳咗去，其實頗為冇癮。跟住其他就咩 icon 啊，嗰啲咩message 嗰啲嘢就都系咁样噶啦，地图嗰啲嘢。今次改良系仲有今次追加咗 offline 嘅翻译功能，呢样嘢其实都几重要嘅。系而家大家用 Google Translate， 但系当你冇网上嘅时候，例如话喺外国啦，断咗网啦，啲山卡地方啦，即系例如话我喺啲北海度某个嗰啲避影站附近连 WiFi 收唔到嘅。即係啲網絡斷曬線嘅，或者係慢到嗨嗨嘅，咁你要做翻譯嘅話咧，你要大鑊啦。咁佢而家有個 offline 翻譯嘅話，簡單好多。當然唔會太大，我有十一個語言其實都夠嘅。講真，由中英日啊嗰類嘢，你實際上係全世界幾百種語言，但係實際上你真係會用嚟用去咗幾種嘅啫。仲有好啦。跟 Siri 係更 Siri 佢聰明啲啊，雖然我覺得 Siri 出嚟咁頓嘅啦，但係呢個我唔重要嘅 Siri 係。因为我有时讲嘅嘢，佢听佢成日都话听唔清楚啊，听唔明咁吓，嘥鬼气。当然啦，仲有啲咩Safari 啊，咩通知中咩空 key 嗰啲嘢，大致上啦。仲有啦，卡皮，虽然我冇我觉得多数用唔着，就系你用手机开车呢样嘢抄，呢样嘢其实都系抄翻嚟嘅，但唔紧要，由嗰个抄咧就抄啦。但系我其实几多几恐怖嘅，你一偷咗你电话，连个车偷埋，你都几系嘢，我其实几惊嘅。不过呢个就。反正我冇车就啦。好啦 ，AirPod 就支援模拟环回立体五声道。這个嘢未等得系咪掂咧？我就真系等佢出咗先知，暂时唔敢讲。好啦，跟住就系仲有一个功能就系以前咧 你佢一個功能就係你唔需要成個 app 下載都可以用佢部分功能。簡單就係你開你直接你話你有啲你話參加某活動，佢有個有個你想你想攞佢function啊或者著數，即係攞佢啲優惠咧，你下載 app， 但你個 app 可能就用佢用嗰次，咁成個 app 下載好麻煩噶嘛，咁簡單啦，佢就用嗰個功能，咁下淨下載嗰少部分功能，攞完個優惠買完嘢之後，你唔咁樣功能就唔用啦，咁啊散咗佢，慳位慳時間慳功夫，又唔阻地方，間廠商又可以照出嘅功能，大家開心。啲隱私方面 K 卡嘢又係長期都係 Apple 嘅做法㗎啦。至於睇先，仲有跟住仲至於 Apple 睇先 ，WatchOS 七啦，即係 Apple Watch 啦。今次追加咗設計手錶啦，手錶錶面啦，一直以來咧，佢手錶錶面咧，佢都係佢限俾你嘅，你唔好自己設計嘅。咁而家可以出 share 功能嘅話咧，咁就應該有一大堆 app 咧，可以俾自己設計個錶面，好蛇嘅呢個就係。仲有 Apple Pencil， 咁你攞佢又可以幫畫個圖形，之後佢自己幫我認嘢，因為我冇用開 Apple Pencil 嘅一樣嘢，咁你就唔敢講啦。好啦，大致上都差唔多嘅，因為今次其實咧主要功能最對用家嚟講，佢最需要你嘅都係 iOS 14嘅啫，就係佢大量抄襲Android 嘅功能。跟住咧同埋佢追加咗啲方便嘅開車功能啊，其他嘢。Apple Keep 嘅機能，咁咧，Apple Watch 就追加不認功能，即係例如你畫個嘢，因為佢即係例如條線出嚟，佢自動 AI 去諗你嗰條線代表係直線定彎線，然後幫你拉翻直佢。係啦，仲有漏咗添 ，Apple Watch OS 咧就追加咗檢查嘅睡眠功能，即係話戴隻手錶嘅話咧，瞓覺咧佢自動去 check 你瞓咗時候咯。其實呢個功能咧就有咗噶啦。有啲睡眠 app 有咗噶啦，我因為而家都用緊。你而家其實咧，我經過我自己測試咧，你只開咗寵物大英模式瞓覺嘅話咧，一七個鐘頭大約係用5% 嘅電嘅啫，其實唔嘥電嘅。理論上係可以長期戴住手錶，咁你朝頭早起身之後，將手錶擺翻落去啫，就差半個鐘頭，咁翻工再戴翻，啱好就差滿咗噶啦。基本上唔需要太擔心嘅電力方面。好啦，仲有 iOS 又追加新嘅運動啦，即係 detect 你嗰個運動嘅風格，去 check 你卡路里。咁呢樣嘢其實都好嘅，因為有時你做瑜伽或者做啲正常本身運動，你手錶係測唔到嘅，咁你就可以咁更加準確地 check 到你嗰個運動嘅性質，或睇你消耗卡路里。好，咁大致上今次嘅唔係速報啦，係後啲總論啊，因為經過由上禮拜二到而家，都大堆新嘢去加出嚟。咁呢堆新嘢都我大致上都分，即係基本上都有啲追加咗啲新嘅資料資訊啊，啲卡嘢都分析咗㗎啦。咁係仲有留咗睇追加遊戲手勢算啦，遊戲手係啊，留咗呢係新加嘅，幾乎唔記得咗 TVOS， 即係簡單嗰只 Apple TV 啦。今下一版會終於支援 YouTube 4K 片，因為眾所周知 Apple TV 係唔支援 4K， 因為coding 問題。Apple 是不支援 Google 的 4K Code 的。那你现在即不知道我不理 Google 贵低的 Apple 贵低，总之就是今年秋天的 Apple TV 呢，你的 YouTube 片就可以看 4K 了，那大欢喜，大家开心。好，那这个曾刊图啦，曾刊图就到此为止，下次有什么又是讲 Mac 的东西就下次再讲。多谢收听，拜拜。